喂，政治好丑恶噶喎！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啱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哇！今個禮拜咧就真係呢個笑話多羅羅啊！真係 大媽大叔咖喱飯啊！ 係啦，呢個叫大媽咖喱飯啊！今集咁啊，處理呢個大媽之前咧，就先處理呢個嚴肅嘅普教中問題先。你都知道我哋一路都反對呢個普教中，因為我哋覺得咧用普通話教中文咧已經證實係唔會比用呢個廣東話教中文咧係優勝。點解咧？就係我哋另外一個主持人陳仁啟咧。 陳仁啟 當年咧，佢就係以為推動呢個學校裏邊推動呢個普教中， 中咗伏喎。係 啊，咁結果咧，佢亦都係親身經歷啊。係，因為佢係有教過用普通話教中文，因為佢係內地嚟香港嘅。咁佢又都有教用廣東話。最終佢自己都發覺用廣東話同普通話教係冇分別嘅。 佢好有說服力喎，因為實踐過喎， 係啦。咁但係而家最有說服力嘅咧，就一本嚟自普教中嘅呢個教科書啊，故事書啊。咁咧就係話説啊，就呢個禮拜喺網上邊就冇人理搶包山啊。當日大家最關心嘅問題就唔係話呢個長洲究竟邊一個做包山王，而係究竟呢個普教中嘅故事書裏邊嘅主角叫做臭豬西西。 真係喎，係 嗱，唔係講笑啦。 網友如果稍為上網，應該有睇到。係 啦，大家唔好以為呢啲係太公布呢個金小文嘅創作啊，呢個係嚟自一本普教中用普通話教中文嘅故事書裏邊創作嘅一個教中文嘅內容。嗱，嗰啲中文當然就唔係我哋普通廣東人明白噶啦。佢就講一隻豬叫西西，我就唔知點解要叫臭豬啦。 臭豬西西，四個字嘅係要。 係啦，四個字懶得意咁樣，結果咧，你知道我哋廣東話咧。基本上臭西加埋就不能夠共存嘅，其實喺教科書 一聽就知道呢啲係諧音。 任何人唔使話心邪啊，正常嘅廣東人一聽就已經笑到碌地嘅啦。其實咁咧就話呢個臭豬西西咧就搭車咁咧就佢用嗰啲字我哋都唔明嘅，叫掛車。 掛車哦，係啊， 係啦，嗰個拖卡其實就叫做掛車， 即係呢啲大陸用詞係。 係啦，咁誒亦都證明呢個普教中咧就笑話連篇嘅啦，因為有好多呢啲咁嘅。根本就不是手寫的，即是我所謂的白話文，那都是內地的用語來的，甚至是已經將白話文和內地的用語撈在一起， 溝在一起成為了怪胎。 打的基本上就是內地的用語，這些不是白話文來的， 香港沒有的 嘛，就算以前是近80年代之後才出現的，80年代之後在大陸才出現的，以前你如果看魯迅啊胡適啊，嗰個 都冇嘅， 係冇呢啲嘅， 都冇嘅， 係啊，佢點會有的士呢個咁樣嘅嘢嘅啫？係嘛？咁所以咧，嗱，我哋就情商咗呢個香港難 get 之王金小文咧。嗱，大家你頭先 元祖啊，直情 元祖係啦，我先頭以為呢個普教中嘅教科書係金小文創作，我即刻揾佢， 以為係笑話。 係啦，咁你頭先揾咗太公報喺度睇咧，咁佢就最中意玩呢啲叫做粗口諧音。唔係，當時我記得佢就整咗副對聯，看圖識字。金吉上聯係教生果， 即係啲生果嚟嘅。 今朝吉李， 即係食李嘅李。 係啦，碌柚。 係啦。 咁下邊就教動物嘅。 動物有 就係雁、鵲、雕、狸。狸就係呢個果子狸嘅狸。係。獅就係獅子嘅獅，狒就係狒狒嘅狒。係。咁啊， 三種禽鳥，跟住三種爬地嘅四個動物。 係啦，相當工整嘅。係。咁頭先嗰個就係叫做解看圖識字，就係解釋三個唔同移動嘅速度。係 啦。 第一個就係奔。係 啦，奔字個中文字。 咁個公仔走得快啲。 係，好有啲橫線又風嘅線。 咁中間咧就速度就叫做走啦。 走。 係。係啦， 咁最慢嘅咩咧？就係、是、行啦， 係就行字。 咁夾埋三幅圖咧，就係、是、介紹我哋中文字裏邊所謂嘅行動嘅速度，就叫做奔走行。 係 冇心邪啊！咁我睇過一個仲得意嘅，就介紹跳運動會啊。 嗯， 咁究竟跳幾遠咧？咁樣、嗯、跳遠嘅記錄。嗯咁咧就究竟叫啲細路仔計算啊？跳九里遠啦，定係跳廿碼遠咧？嗱，咁我哋就阿小文咧就整咗幾個臭豬西西嘅佢啲同學仔啊， 哦， 俾大家 即係橫向地去創作其他嘅。 係啦，嗱，呢個就係臭豬西西啦。 具體化呢、這個係 具體化，見到有啲家質喺某個地方爬出嚟。 哇！咁可怕嘅，咁似呢個周星馳喜劇之王裏邊八兩金嗰個角色。 咁但係跟住嗰啲同學仔先好笑喎，其實。除咗呢個臭豬西西之外，呢、這個就叫做懵牛輪輪啦。咁嗱，你只要將第一個字同第三個字抽出嚟。 係。 你就知道那個諧音是什麼意思的 了。我想起金小文以前的舊同事蒙眼堅， 蒙眼堅就是蒙牛倫倫，蒙倫啊。那就第三個同學仔是誰呢？叫做笨星七七 七七。咦，差一個七字就是林鄭了，是 那就星星的星來的，這樣那就對得相當工整的。嗱，臭豬西西嘛， 是啊是啊， 中間第二個字是動物嚟噶嘛，要第一個字就係形容嗰只豬臭啊嘛， 係啊， 咁第三、第四個字就係要近乎粗口啊嘛， 第一就係疊字，但係亦都係粗口諧音咁樣，係， 咁就呢個就笨七啦，咁第四個係咩咧？就係呢只雕嚟嘅，就叫做昂雕喇喇，雕喇爭個星字咯，我覺得，咁咧嗱，呢個就係、是、今。袁凱的呢個創作， 即係嘲諷翻呢個。 我哋攞嚟搞笑咧，就唔係搞笑。其實話俾大家聽咧，語言文化咧，其實係有一個 context 啊。係，呢啲真係叫 loss in translation 啊。係啊，完全係啊。嗱，我哋知道咧，就係、是、創作喜劇嘅人咧，知道有兩個 formula 嘅。即係好嚴肅地去對待一啲其實好搞笑嘅嘢， 即係羅家英啦。 係啦，跟住一係就調翻轉咧，好嬉笑怒罵地去嚴肅嗰啲好嚴肅嘅嘢，咁咧就會製造一個喜劇感出嚟。咁但係因為呢個普教中而衍生嘅臭豬西西嘅粗口諧音而不自知咧，呢、這個就係悲劇嚟嘅，呢、這個唔係喜劇嚟嘅。 你問我啦，如果我係金元凱咧， 係 呢個臭豬西西將會係麥兜嘅勁敵。 係。另外一隻豬， 是另外一隻豬，呢只係大陸嚟嘅豬，究竟會唔會係消滅咗呢個麥兜咧？咁麥兜就係土炮啊嘛，菠蘿油王子啊嘛，係嘛泥根啊，玩呢個滑浪風帆啊咁樣嘛。咁究竟呢個臭豬西西，我覺得個創作個空間相當之大， 可以度一度啊，真係可以搞。 加埋佢呢個叫做人哋叫做春田花花幼稚園， 春田花花， 我俾條橋你啊，呢、這個叫做蝗蟲幼稚園， 蝗蟲幼稚。喂，我哋真係諗定出年農曆新年嘅年宵產品都得喎，出年橫掂都係豬年啦。 係咩？ 係啊，臭豬西西，喂，真係度下喎，要係嚇、啊、城寨出品喎，可能係。 咁其實周星馳喺呢個嘅 係啊， 唐伯虎 朱茵裏邊嗰個角色啊， 唔係唐伯虎點秋香裏邊唐家霸王槍， 係 佢個老婆就叫豬西啊嘛， 係啊，豬西啊。 放親暗器都打到自己老公啊嘛，係嘛？跟住佢就擰轉面同佢講：你教邊科啊，豬西？大家笑到碌喺度。咁就呢個亦都係反映到咧呢啲所謂唔明廣東話嘅語境嘅咧，就會出事。例如嗱，國語我哋唔明咧，佢有啲粗口字好容易嘅，譬如佢哋個 B 字咧， 個 B 字， 個 B 字都係粗口嚟嘅， 係啊， 即係等於我哋嘅西字啫嘛。係 啊， 好容易。我哋如果用得唔準確，都會瀨嘢嘅。 即係個動詞嘅個粗字咯，一樣咯。 嗱，你以為佢叫你傻 B 咁樣，即係以為個傻嘅 BB 仔咁，其實唔係，叫做即係傻西咁解。 即係其實係器官嚟嘅，器官嘅形容詞。 咁就呢個亦都係令到大家咧，就係對呢個普教中啊，就更加呢個嗰種嘅不時咧，更加深入民心。因為咧嗱，你以往咧講政策咧，一般嘅市民咧，其實就冇乜太大興趣去討論，譬如普教中嘅政策、語文教育嘅政策、教育語文嘅政策。但係你一講到呢啲咁嘅古仔，啲人就好容易 make sense。 出咗事之後，你咪知道個問題咯，咪等同於呢個中聯辦主任黃志文講話行埋咯，呢啲根本出唔到大大雅之堂嘅，竟然係一個堂堂嘅中聯辦主任口中裏邊對住大把賓客咁去講呢啲咁嘅説話咯。 係啦，即係呢個就係我哋一般人所謂嘅暗語行埋，知咩意思？ 佢哋呢啲咧就係叫做搞嗱，我覺得黃志文就搞難擊嘅，我覺得係 嘛？ 但係呢個臭豬西西，因為始終佢都係一本教科書，一本故事書俾學生睇咧。我就覺得不似是搞難嘅， 唔似搞難嘅。黃志文我覺得是心邪咯， 我覺得呢個就 品味差咯，臭豬西西就 係啦，臭豬西西就真係呢個笨星七七咁個編輯可能就係笨星七七。 讀過黃沾嘅呢個筆文集就知道個七字啊、個九字啊嗰啲咧係有少少唔同嘅，七字係有啲獨特嘅解釋嘅。 係啦，咁咧嗱，即係笑完之後咧，就翻返去今日嘅主題，講呢、這個呢、這個大媽咖喱飯。 係 咁就首先大媽咧就。第一單呢個陷入絕境嘅咧，就係呢個菜街嘅行人專區嘅星期六日嘅表演活動咧，就喺區議會咧，就通過咗咧，就要求運輸署咧就去 ban 咗佢。 係啦，就話四個禮拜之後咧，就應該或者可能會有啲處理。而呢個旺角行人專用區嘅計劃咧，就始於2000年嘅 八， 咁啊整整 十八年啦， 十八年啦，開頭就話試行嘅，咁但係咧就早期嗰陣時咧都仲係運作不太差，咁但係大家知道啦，近呢十年咧就真係慘不忍睹啦。 嗱，呢個必然嘅，我覺得呢個亦都首先始作俑者咧，唔係啲大媽，而係我覺得係區議會。 區議會 係因為你如果任何嘅嘢你唔管理咧，你就咁即係開放咗就咁擺喺度咧，必然就會出現今日呢個情況。嗱，你問我噪音係好嚴重，事實上係嗰啲嘅演唱嘅咧，亦都唔係我哋所理解嘅嗰啲係街頭賣唱，其實係一啲嘅即係職業嘅歌手嚟嘅，即係揾食嘅。其實佢哋喺嗰度。嗱，當然咁你話喂，咁你彈吉他喺度唱自己創作嘅歌，個個都係揾食啫咁樣。咁咪點樣分邊一啲高邊一啲低咧？咁我覺得係有嘅。 咪好似外國咁有啲發牌制度啦，係。 我覺得係睇你嗰個第一有冇創作嘅成分，唔係話唱唱嘅技巧，而你所表演嘅有冇創作嘅成分喺裏邊。我所理解呢啲嘅歌壇咧，其實就係由屯門啦、屯門公園啊嗰啲咁樣移咗出嚟嘅啫。其實係基本上我哋叫做佢哋 係啊，有一部分真係㗎， 係啦，就唱嗰啲叫口水歌， 口水歌， 即係其實似大笪地嗰啲嚟嘅， 搞到係卡拉 OK 咁。 係啦，咁然後就打賞咁樣。咁係咪要嗱？我唔係話一定。要趕絕佢哋，而係話你區議會本身要諗清楚嗰個地方嘅表演，你係要啲乜先？嗱，等於你好簡單啫嘛，你去呢個尖東嘅海濱廣場，即係嗰個尖沙咀海旁，好靚嘅夜景。你唔管理嘅話，一定係全部都成為嗰啲揾食嘅攝影檔嘅。 係啊，係啊。 嗱，你唔好以為佢係蒙馬特山咁樣，定係巴黎喺呢個美心教堂嗰度喺度畫人像畫嗰啲藝術家，唔係啊。是全部都是變成影相檔的，等於這個金紫荊廣場一樣。這個就是品味的問題，我覺得 品味的問題。不過 我就將更加多的責任其實放在政府那裡，因為2000年的時候是由政府 propose 的，就不是一班大家知道了議員呢是通才不是專才，你由他去負責這個文化或者是文娛康樂的，特別是涉及文化範疇呢，就算即使我自己是區議員咧，我見唔少咧，我係好有保留嘅。但係當政府主動去提出一個話先導計劃、試驗計劃，跟住由區議會通過咗之後就去啦。但係去咗之後咧，就完全係冇 應該由運輸處負責，應該康文處負責。 係啦，就完全冇去即係管理啊。無論係噪音，無論係懷疑有人喺嗰度做商業嘅收益，無論係涉及有陀地、有即係社團係去霸位，跟住咧就即係完全唔管理。話咧，咁其實咧，嗱，細良講真，咁多年，如果大家記得咧，喺六七年之前曾經咪試過兩次至三次喺旺角行人專區掟呢個嘅強水啊，強水或者嗰啲易燃物品咧，其實發生得少啦。上面住在上面的人真的人都癲了，如果大家去過的話，知道持續兩個鐘、三個鐘夜晚是80至100分貝的話， 120， 你會看到香港人其實哇，那個容忍程度真的容忍到。 我有一次我跟那個在那裡開電訊，即是賣在個鋪頭裡面那些的做那些的售貨員，就是那些電訊公司的，即是上台那些。佢話俾我聽，佢話差唔多一個企喺度一個鐘已經頂唔順。 係啊， 但係係個個禮拜咁樣轟炸。 係啊， 係嘛？ 我有識啲市民朋友咧，係住喺20樓咁高嘅，一樣聽到，閂埋窗都頂唔順。 所以即係要有一啲嘅管理，只不過問題我哋討論嘅係咪就係一刀切啊？係咪應該要責成政府去定一啲嘅規則出嚟去管理啊？係咪應該掃走曬？只要係唔俾收錢咧，根本嗰啲陀地霸位嘅情況咧已經大幅減少。點解個音量咁大？就係因為擴音器大家係就 冚低隔離， 係啦，要去爭一啲嘅客翻嚟啊嘛，跟住先再處理嗰啲。不堪入目，即係美學水平完全係冇，仲要令到你感覺係好似生活喺個妖獸都市嗰啲大媽大叔嘅表演，以為即係喺度睇到袒胸露背啊，零身零勢就係表演嗰啲，即係完全慘不忍睹嘅表演者。 我覺得嗱， 即係好惡劣。 呢個就唔係白鴿眼或者歧視呢啲勞苦大眾嘅娛樂。如果你係喺呢個嘅，譬如廟街，喺公眾四方街嗰個地方裏邊嗰啲歌廳，即係。露天嗰啲咧，佢都係做呢啲咁嘅嘢。但因為佢傳統以嚟咧，嗰、那個地方都係俾一啲嘅即係所謂嘅基層嘅市民去娛樂。咁、所以咧，我覺得佢度亦都係咩咧？係政府批准佢就喺嗰度嘅，係一個所謂大笪地嘅形式嘅表演。因為佢係目的，佢有個計劃，有個目的喺度。所以我就話，第一步你想西洋菜街，如果佢係一個公眾表演嘅地方，你想佢一個乜嘢性質？係 啊， 同埋 achieve 乜嘢，吸引啲咩人？如果你話嗰度係國際性嘅遊客，旺角啊嘛，而唔係一個香港好似傳統由六十年代嘅大笪地演變出嚟嗰啲唱粵曲啊、唱時代曲或者唱鹹鹹地嗰啲時代曲，即係鄭錦昌啊，以前嗰啲去同啲阿伯喺度 flirt 下嗰啲。如果你唔係想嗰樣嘢，嗱你喺想嗰樣嘢，你講明。嗱，我覺得呢個係公道嘅。如果你唔想，你係放俾咩咧？是創作人表達的呢，那就有一個標準了，我覺得就是創作人去表達了，講緊。所以如果是一個僆仔，他拿著吉他自彈自唱呢 fine， 他點都好不會去到120分貝，六七十已經很頂籠了，已經是。 早期有那些叫譬如好戲量啊，即係喺嗰度表演，譬如區歌啊咁嗰啲咧，即係間有呢個嘅即係佳作嘅咁樣係。咁但係當涉及到有收益，近呢幾年更加嚴重咧，就 已經係走曬啦，真係表演嗰啲 大陸嚟到，即係由即日走啊，直情係。 係嚟表演完之後， 表演完之後即走嗰啲咧，咁就即係慘俾人到。同埋我哋去過廟街睇過嘅喎，佢而家旺角行專區嗰啲表演水平係比廟街差好多好多。 哦，梗係啦，你睇 好恐怖啊， 係。 廟街就是平民夜總會，它有一定的水平，如果不是你不會獲得這個的 怎麼打賞 打賞的嘛，大佬啊， 這個就很不同的什麼呢，就是 even 就算是廟街，它現在唱粵曲，假設它不會是這樣在擰來擰去啊，在坦胸露臂，其實已經過去了那個階段，已經是 even 是 for 平民夜總會的特色也好，所以我說我不介意你唱粵曲，我反而不介意，是不是你不是叫廟街那些人來去做表演又得乜都得，但如果你是變成一種內地的大媽來這裡，我看《蘋果日報》訪問就是說，哎呀，我要拿綜援，我一點都不同情這些人。為什麼呢？就是那個地方其實不是給你賺食的嘛。 是啊。 是不是？ 是啊。 你在屯門做其實都不對的，我覺得。那個屯門公園不是給你這些歌壇在賺食的嘛。 講到明是違規的，在公園裡面不可以帶任何的噪音和擴音器， 還要你是商業活動， 踩滑板又不行，踩單車又不行，很清楚現在擺在面前，就是政府真的完全不執法。 還有你很簡單，如果你對於那個非法集結是這麼嚴苛的話，我就不明白為什麼可以縱容這些人，是不是N 重標準，我覺得是，是不是因為牽涉到內地人就不敢執法呢？我覺得亦都本身反映到個問題，就係好多部門互相卸責， 推嚟推去， 係啦，推到去最後尾就係負責管路嘅運輸處，都幾荒誕。 呢個其實真係揭示咗過去嗰十八年，又係揭示咗即係特區政府嗰個管治水平 不可無所作為。 你大家留意下，有好多嘅社會問題或者城市規劃，一涉及到跨部門就出事。 最終嗱，我喺 就出事，就係因為咁樣政府部門 我目睹過曬佢哋呢啲執行部門開會嘅，係千方百計揾個理由， 係 話俾上級或者一個司局長聽，不是我們的事，他不是解決的問題， 用很多東西是第二個部門的事， 他整個政府的 EO 或者 AO 是挖盡心思在會上是論證，這個不是康文署的事，那堆到最後一定就是什麼呢？一定路嘛，不是路政署 咯，是啊，那是馬路來的，不是運輸署， 但是現在說的是路上的表演，不是講緊路上邊嘅行車喎， 行人專區就係將馬路嘅本質改咗過嚟啊， 改變咗變成一個表演空間啊嘛。好啦，所以我就話，我都唔贊成一刀切， 而家區議會的方式鏟咗佢。其實要解決個問題咧，你係要重新 position 嗰樣嘢，究竟係咪屬於康文署？你特首講清楚。然後康文署你唔使自己官僚決定啊，你咪 appoint 一啲文化界裏邊嘅人咯，由佢哋組成一個委員會，由呢個委員會去負責去審批。如果冇牌表演嘅就即拉。我唔相信喺巴塞隆拿也好，喺巴黎也好，喺倫敦也好，嗰啲街頭表演者全部都可以自己走去霸位，然後跟住開到個擴音機有咁大聲，等你變成一個東門或者東莞咁樣。 點會唔管你嘅咧？ 管嘅啫， 冇可能噶。你從呢個行人安全嘅過程裏邊擔心上邊有人高空襲 擊， 係表達不滿嘅話，你都要管啦。 同埋去到一個地 步，我有一段時間我喺公開大學教書噶嘛，經常就係經過旺，我真係唔敢行出去噶，我係行騎樓底嘅。就係嗰陣時，因為發生呢啲咁樣嘅暴力性事件，死人噶。 同埋佢而家個即係可惡可惡之處係咩？係一路唔管，去到一個地步已經民怨沸騰，唔單止淨係住喺度嗰啲人或者嗰啲商鋪，甚至係本地嘅香港人經過都唔想行嗰度。好啦，去到一個地步咧。你原本就是一個公共空間，但因為你不管而淪落到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媽黑幫賺食的地方，藏污納垢，然後你就借這個理由一刀切 斬了它。 所以我就說是一個官僚處理不當的後果的、這個原本你問我、你做舉行公共論壇其實幾好地方喎、 啊，係啊，好可惜啊！呢、這個另外一個大家知道啦，嗰度長期有一班， 但喺後邊嗰橛，你上次選舉嗰個誓師大會都喺嗰度啦。 你話救烏團又好啦，有好多公眾論壇，即係各大政黨除咗建制派嗰啲，又喺嗰度去搞個公眾論壇啦。有時會做一啲嘅簽名運動啊，派發一啲嘅宣傳嘅單張，都係好好嘅一個嘅空間嚟嘅。而家冇咗啊，成個冇咗啊，係。 所以我覺得就唔係話就咁就完嘅，我覺得。不是说区议会已经通过就斩了它。我觉得应该是要求政府去实施一个的管理制度。是吗但一样维持回去公共空间的角色。因为香港公共空间其实少之又少。很多时候你要找一些 人流容易集中的地方去进行这些公开活动都困难。所以我觉得是要保留的。我觉得不应该因为大妈淪陷了那個地方，即係佔領了那個地方之後大家就好像為了要去清剿他們，就一刀切就即係嬰兒同水就一起撥曬出去，係咪斬腳趾被沙重咗嘛？我覺得其實 完全係啊，完全。 咁等於銅鑼灣係咪因為清關會發輪功，就嗰個嘅地方都要封埋咧？ 又取消埋咧？咁樣 係啊？你問我，其實我都唔係好 like 嗰啲發輪功嗰啲咁樣嘅攤位㗎。是不是那個活體解剖的裝置藝術都十幾年了我想 靈名面啊你是吧 跟住清關會在對面就不停在搭靈堂那些死人那些靈堂那些東西在那裡是不 是bad taste 到不得了的所以一掂親大陸的必然就變成 bad taste 的我覺得 非常惡劣 無論是銅鑼灣也好或者是旺角也好這個也是跟政府沒有政策有關是不是如果你是一個長期在那裡展示擺展覽的可能你令我申請你如果你說我批准個集會我只是7月1號做一次的 是不同的喂你不可能是個個禮拜在那裡 是的擺展覽不要永久地擺緊一個位 擺緊一個位的、啊、真的 即是你已經可以取 SOGO 對面那裡 掃走曬那些霸位文化跟著背後那些團體那些社團那些收錢 你有一個政策、啊前線的執法部門自然就有法可依去執行那個法例現在我相信警察都難去驅趕他們都困難不是說他們除非什麼呢除非好像你民主女神像那樣高層有一個很清晰的政治決定就去清走他如果不是的話呢他們一般來說都不知道怎樣去拿捏那個執法的程度 現在如果是說法牌就真的沒有一個很清楚的、就是、政策方向但如果從純粹從一些很技術層面很行政層面的執法層面其實根本是有的是我們的政府不作為的只是用噪音那裡根本已經可以處理到很多問題但政府是不執法 還有我覺得如果凡是牽涉到錢銀 的其實都可以的嘛都是執法的嘛你籌款要排 你只要根本不即見到有這些掃走他有收錢的活動的話我擔保根本已經解半解決了一半甚至 政黨上街籌款是要申請的擺街站是要申請的 點解佢哋可以個個禮拜喺嗰度去做商業嘅賺錢行為？ 而家根本就係呢個 需要處理咧。 政府自己本身隻眼開隻眼閉容忍嘅情況之下，催生咗出嚟嘅問題嚟嘅。而家係 一樣啊。 嗰啲你知唔知點啊？嗰啲擴音器咧，喺附近嗰啲咧集團都係點咧？喺附近嗰啲大廈即刻搬上樓。跟住咧，嗰啲有啲市民熱心嗰啲啊，嘗試觀察嗰啲唱嗰啲大媽係點咧咁樣，即晚上邊咧附近嗰地方咧，即刻有地方俾佢哋去瞓覺嚇，即日來回咁喺大陸，咁你會知道嗰個集團式嘅經營就係因為政府不作為而催生咗出嚟噶嘛。 我睇過一個嘅新聞係嘅實習學生佢哋做嘅一個報告，exactly 就係由啲導師帶領佢哋咧，就喺嗰度觀察咗好耐，去睇住佢哋每一次嘅交收霸位係幾多錢，係寫曬出嚟嘅，其實係。如果你唔霸位會遇到咩情況？如果你企咗人哋嘅地盤，你又會點？係基本上係一個黑社會嘅世界嚟嘅嗰度係。即係等於廟街開檔一樣，佢開檔佢都有指定有一啲人幫你搭噶，嗰啲印巴籍嗰啲， 係嘛 嚟幫你搭嗰個棚嘅。所以點解佢哋唔中意政府而家提供嗰啲新式嘅，即係花園街大火之後咧？ 因為細好多啊嘛， 因為唔係佢都可以伸到出嚟，但係咧就會杜絕咗嗰啲黑幫幫你搭棚， 係啦， 幫你陀地收陀地嗰啲咁嘅嘢啦， 嗰啲非法嘅持份者 仔咧，好功能性嘅。你去花園街睇過，你就知啦， 係嘛？ 係啊，渣甸坊都係。 我有睇過。 係啦，佢好功能性嘅，一個人都搞掂嘅，可以開檔，就唔係話要搭好多嘢。所以呢個情況你睇到就係唔管理嘅後果係咩咧？嗱，所謂嘅放任或者市場主導，唔係話不管理啊，兩樣嘢嚟嘅其實。自由放任嘅意思唔係啊。是只不過是市場行先就不是管理市場都有啲discipline噶嘛。 有很多是需要政策去 facilitate 嘅，即係去提供一個適切的環境，先令到呢自由市場裏邊嘅容許的活動、營商或者點樣都好咧，係可以即係去實踐得到。 同埋你而家睇到一個情況是咩呢？就是很多內地嚟揾食的人，無論乞衣好，那些賣身葬父，咁都諗到嘅，真係。 或者又是周星馳， 係啊，即係大佬，即係你以為是電影，其實是真的，係 嘛？我哋揾次政治咖喱飯要落去喺嚟緊呢四個禮拜，唔係我意思啊，等佢未真係掃走行人專區，我哋應該要落去做一集。 係啊，嗱你見到嘅乞衣係啦，雍正精佛門警訊裏邊， 和尚又有假嘅， 和尚係啦，然後跟住賣藝人係啦。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要具体不可以很离地地讨论文化艺术表演不应该有阶级之分，这样的话就真的变左交了。是你已经很具体看到现在这个情况，所有的景点已经沦陷了，我觉得包括金紫荆广场，我从来都不去的这个地方，你去到之后你觉得那个地方不是香港的， 因为只有大陆人去的，现在没有香港人去 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赶到香港其他游客呢，不只是大陆游客的嘛。 经济学上叫排挤效应，将劣币驱逐良币这样。 你们那种的唱红歌、大妈舞那种文化，喂，不是个个啱 taste 的。去到出面的话，大佬很多人都另一面不敢看的。是你们自己 enjoy 的。 我们有朋友在外国回来，你敢不敢带他去旺角行人专区看这些东西？ 起碼不會走西洋菜南街咯，我覺得係嘛？我寧願行通菜街，即係女人街好啲啦， 或者只行女人街， 花園街好啲啦，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你想塑造一個咩城市？大家點解咁中意蒙馬特山？喺呢個巴黎嗰度，係嘛？由70年代一路到而家，因為人哋就係 add 到 value 啊嘛，就係巴黎就係一個藝術中心， 坐在旁边喝咖啡，看着人家在那里写生啊，在那里画画。大佬， 大妈大陆来的，拖着我夹茶白块面就扮那些假人在那里做人像雕塑。大佬骑呢到不得了的。 他以为茶白了就可以了，其实。 喂，人家由头到脚都是金色的，大佬啊，是长期骑在那里整个 钟头。那些学一点不学一点，就是大陆的 A4。 是啦，就是卖身葬父。 又是卖身葬。 是啦，就是永远都是山寨版。咁如果你搞到香港嘅東門，喂，東門都唔俾你咁樣賣， 東門冇咁差添啊， 唔俾嘅共產黨一定唔俾，人群聚集嘅話容易生事啊嘛，共產黨反而唔會俾嘅，但係結果嚟到香港咧，佢哋就濫用咗香港嘅自由，而政府亦都咩都視若無睹。我哋休息一陣，翻嚟講下另一單，就係大媽大鬧香港法院呢件事，其實唔簡單嘅，我覺得。 韩油快递喺母亲节同父亲节期间推出三款一加加韩油煎烧套餐。肉眼超薄切半白肉、牛柳、小肋骨、后三角质肉同埋福心肉，几个唔同质感味道嘅部分，每套都系298元起。 而家凡购买任何套餐一份，仲送你雪浓汤一包，买满500蚊仲可以免费送货添。即刻上人民超市同韩游快递网页订购啦！优惠期至6月20号。